個恢復嘅情況係點咧？首先咧，佢係第一階段啦，佢咧就會係去潮汕、汕頭同埋肇慶咧三個站點嘅服務嘅。咁嗰度咧就包埋有11個中途站，即係話咧其實總共係有成14個嘅站點嘅。咁呢個服務會係幾時去恢復咧？咁呢個服務咧就會係由下個星期六啊，即係3月11日起咧，就會開始恢復噶啦。咁但係如果跨省嘅長途列車服務係會幾時恢復咧？就係4月1日就係全面開通。咁根據港鐵嘅公佈啦，嗰陣時嘅列車嘅班次咧就將會大致咧回復到去疫情之前嘅水平。嗱，因為咧而家咧我哋睇翻啦。其實就自從1月15日高鐵香港段重新去服務翻嘅時候咧，每日咧都只係提供到38.5对嘅短途嘅列車班次嘅。咁但係咧，其實喺停駛之前咧，每日係提供咧83对嘅來回嘅班次。咁當中咧有66对咧就係屬於一啲短途嘅班次。咁所以潘永祥，即係如果而家咧係加翻一啲嘅站點嘅服務咧，相信會對於某啲嘅人士，特別我諗係咪商務嘅旅客咧嘅幫助係比較大咧？ 一定係啦。咁好多時咧，大家都覺得啊，3月10日即係開通翻省內啫，咁樣咁都唔係全省啦，即係或者省外啦，4月1日先通翻咁樣。其實呢個重要性都好大嘅，因為好多時咧，我哋去世界各地嘅地方咧，省外咧，如果你能夠咧，去到即係省內一啲高鐵嘅點咧，其實可能我哋即係轉一次車咧，就已經去到好遠，甚至可能去北京啊、上海啊、杭州啊、重慶啊、貴州啊嗰啲地方嘅。咁所以變咗唔可以小看就話，你只不過係省內啫，省外你都未通咁啊。咁所以我相信咧，如果係省內，即係依而家講緊依十幾個點咧，喺11日嗰陣時開通咧，其實已經幫咗好多，尤其是啲商務啊，或者旅客啊，一啲好大嘅即係方便嘅。 咁除咗商務之外咧，我諗大家亦都會關注到啦。譬如喺旅遊業嗰方面咧，又會唔會有一啲嘅幫助？因為譬如以前都有一啲嘅團咧，就係以高鐵作為一個賣點噶嘛。咁之前就冇咗啦嚇。咁所以而家咧恢復翻嘅時候咧，似乎亦都係有一啲旅遊業界嘅人士已經諗緊咧，係重新加翻啊一啲用高鐵嘅旅遊嘅一啲行程啊，同埋產品咧喺度噶噃。 的确系啊，因为咧就搭飞机咧虽然系快，咁但系因为毕竟咧佢即系你知啦，即系登机啊或者啲咁嘅安排都时间耐，同埋咧佢唔可以喺中途咧停啊嗰啲，你个飞机一飞咁去到北京咁啊，你唔会中间又停几个点噶嘛，除非你转机嘅啫。咁高铁咧有个好处咧就系咧，即系你可以一个点一路玩上去。你香港去西藏好，北京好，杭州好，只要嗰個高鐵一啲點咧，你係去得到咧，咁變咗啲乘客咧就都好方便，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高鐵咧喺編排嗰個旅行嗰個行程咧，有陣時咧仲反而比飛機咧優勝嘅，雖然飛機係快啲啊。 咁我哋嘅电话号码呢係1872311872311啦，咁大家对于高铁重新开返一啲长途列车服务呢有啲乜嘢嘅睇法呢？会唔会都好想呢係搭高铁去旅行呢？咁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㗎。刚才潘永祥都讲到呢对于商务嗰方面嘅影响啦，咁我留意到呢即係商界人士呢除咗係讲话方便啲厂商返去之外啦，似乎呢亦都可能会对于咧内地嘅客户嚟香港参加啲展览咧有帮助嘅噃，因为譬如厂商会嘅会长史立德咁，佢就个说法就系话啦，即系呢个咧会系方便一啲喺内地较远地点设厂啦，譬如系北京啊或者上海啊呢啲商贸嘅人士啦，咁同样咧亦都可以方便到内地客户嚟香港洽谈或者系参与展览嘅。咁其实都知道咧就系嚟紧香港下半年都有好多大型展览。將會恢復噶啦，咁其實即係喺前兩日啦開嘅一個國際珠寶展啦，亦都見到 都相当之多人参加。咁如果高铁再开返嘅长途列车服务，亦都会唔会係带动多一啲嘅内地嘅商务客嚟香港呢？呢个都系值得留意嘅。1872311。嗱，电话旁边呢，我地请嚟呢一位嘅立法会议员，一直都好关注呢高铁嘅服务，就係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田北辰。田北辰你好。 田北辰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首先不如先讲讲就系高铁咧，佢系分阶段去恢复一啲长途列车服务嘅。首先咧就开翻一啲系涵盖喺肇庆啦、汕头啦、潮汕啦呢几个站点嘅服务，然之后四月一号咧先至系恢复翻一啲跨省嘅长途列车服务。你对于呢个嘅恢复速度咧有啲咩睇法啊？ 非常欢迎啦。咁啊，主要就因为我。在差不多两三个星期前，我都已经跟政府和港铁谈，我说我不想迟过三月底是通返去全国。那那时候他们就完全就说开始谈，都实话都未有一撇的。 嗯。 那但是都觉得三月底这个时间表是有机会。那他现在真的做到，那我很开心啦。那至于你说三月十一去廣東省的其他地方呢，咁呢個就係即係叫做錦上添花啦。咁啊，呢個就係廣東省入面做得到嘅嘢。點解佢呢次傾咁耐呢？原來佢入面有七個管轄區嘅，對於高鐵。 嗯。 如果你由香港一路去到北京啊咁，咁喺疫情期間，我哋嗰啲直通車啲軌道呢，就俾佢哋每一個管轄區自己要嚟用佢本身內地嗰啲客運啊。 嗯， 咁所以如果我要走一架车由香港去北京咧，我要同七个管轮区一齐倾嘅。 嗯， 咁要个个都要预翻嗰个时间出到嚟减佢啲嘢先得，所以就系比较上嘅复杂好多好多，所以迟咗成一个月啦，个几月啦咁。 嗯 ，OK， 咁估问论点啦。另外一样嘢咧，我好想争取咧，就我一路都话，我哋城际直通车俾高铁取代咗啦，系咪？咁啊，高铁可以去广州。嘅東站，因為你去廣州南站冇乜意思噶、 嗯， 你知啊，你根本同廣州都冇關係嘅番禺啫嘛， 嗯、 啊，咁所以去廣州東站就等同以前直通車，但系呢就停五六個站喎、啊， 嗯， 啊，咁啊慢到咧嚇死人嘅，個幾兩個鐘，咁我就話高鐵何來高鐵咧？嗰一千億投資好唔著數啊咁，咁一路就同港鐵同埋政府講，我想佢頭班車。減站減到剩返一個啫。 嗯。 咁當時我要求呢對香港人嚟講呢佢哋最希望就停返東莞。 嗯。 因為以前直通車都係停東莞，東莞嘅好多廠好、嗯、多港商想一早去到有成日可以做嘢嘛。咁佢哋最想就去東莞。咁當時我就同政府講你 cut 晒其他啲站啦。 嗯。 因為福田深圳北我每日有咁多車去，我使乜搭呢架車啫。但是東莞不是咁易去啊嘛咁，咁點知佢而家咧都係叫做回應我訴求，都係 cut 到剩翻一個站。不過咧係深圳北，咁對於好多人第一朝早上去東莞咧就唔得啦。咁呢樣嘢我覺得係遺憾嘅。 嗯，但係咧，其實你頭先講嗰個佢就係唔停福田同埋東莞站啦，就係講每日首班上去廣州東站嘅列車，但係變相佢亦都行車時間咧係由102分鐘減到去89分鐘喎，呢個亦都會唔會係另外一個即係方便到商務客嘅地方咧？ 係，梗係梗係啦，所以我咪話我之前咪就話高鐵一啲都即係高速鐵路一啲都唔係高速啊嘛， 嗯， 因為佢。之前是由西九去到廣州東站，佢係停成四五個站嘅，其實同之前嗰個城際直通車差唔多，好多十幾廿分鐘啫。咁、我就公開就話即係批評啦，即係覺得佢一千億投資好似即係都唔係好到位。咁、就一路同我哋講要 cut 中途站，咁佢有 cut， 咁 cut 咗梗係好啦。但問題佢 cut 嗰啲中途站就係問我想 cut 嗰啲啊嘛。因为港人好想第一时间去东莞，佢有好多厂啊，好多嘢喺嗰度嘅。以前城际直通车嘅时候，喺东莞落车人差唔多成成半两成噶嘛。咁但系佢而家 cut 咗东莞，净系停深圳北。咁啲人咪要搭下一班车咯。咁下一班车迟个几钟头，两个钟，咁咪都冇咗成个朝头早啦嘛。咁对港商嚟讲就梗系唔好啦。 咁我相信佢主要咁做呢，就因为佢本身内部深圳北都有好多人上去广州东站。 嗯。 啊，咁就照顾咗嗰啲人先。咁所以呢个就有少少美中不足啦。咁另外有样嘢我而家仲喺度争取緊呢，就係嗰个闸机去阅读呢、這个回乡证卡。呢单嘢呢就仲未搞掂嘅。 嗯。 而家呢全部回乡证呢，佢嗰啲闸机出闸入闸呢，排队排到傻晒，要靠人手。因为佢隻机係读到中国公民身份证嗰个晶片，就读唔到回乡证嘅晶片。就所以就搞到好耐好耐。咁我而家就同上面讲，想佢啲闸机全部嘅软件再重新提升，就一样同样速度读到回乡证嘅晶片。咁佢暂时未复我。我觉得呢个嘢係好紧要嘅。 嗯。阿田北辰啊，我想问咧，嗱，而家我哋以前咧就冇广州东站嘅，即系喺高铁嚟讲就系如果系直东呢个高铁，咁如果加咗咧，你所知咧，会唔会因为咁样咧而去连接去省外嘅高铁嘅地点咧会多咗咧？ 广州东站，你知唔知道最大嘅客源系咩啊？ 系。 我嗰次去搭同啲人傾開偈，啲內地人傾開偈，原來而家好多人咧係住喺廣州，佢想飛去外國，佢以前咧就要喺深圳灣過境搭巴士，跟住咧就要坐車去赤鱲角，佢哋而家全部去廣州東站咧，就一架車去到西九，西九行幾步路去到機鐵，機鐵就去赤鱲角啦。咁所以而家呢个西九，因为佢係喺机铁嘅站连通㗎嘛，係咪即係九龙站嗰度呢，就多咗好多咁嘅客源係透过香港赤鱲角国际机场飞去全世界，咁返屋企嘅时候又係住广州嗰啲人，咪又係飞返嚟赤鱲角，跟住搭去西九㗎嘛，搭返高铁上去呢、這个广州东站囉。南站就少好多啦，因为番禺嗰度始终都唔系即系最多人住嘅地方啦。咁 系，咁另外咧，即系而家我哋睇到嘅消息就话咧，四月一号咧就全面咧就即系复航啦，即系跨境跨省嗰啲。咁但系就佢又冇公布去边啲地点。咁以你所知，系咪即系起码都唔会少过以前嘅咧？ 系应该系做翻晒完全之前嗰啲，即系嗰阵时2019年我哋通车， 冇错。 我唔知八九十對咁啦，係嗰啲城市。咁事實上咧，我當時係好支持高鐵嘅。我認為高鐵絕對可以取代搭飛機。 嗯， 因為成個概念咧就係高鐵嘅好處，佢係市中心到市中心。 嗯， 免卻咗一個乘客由市中心去到機場，因為全世界啲機場都係喺嗰個城市嘅周邊嘅。咁你要由市中心去到個周邊。跟住咧，佢而家空航因為嗰啲安檢問題咧，出入嗰啲安檢又煩好多嘅，又要你除呢樣除嗰樣，咁又要除鞋，又成搞生死，咁咪耐好多嘅。咁你去到嗰邊咧，又係喺城市嘅周邊，又要轉車搭翻去城市中間，咁所以對商務客嚟講，主要都係城市中心到城市中心噶嘛。 冇錯。 咁所以肯定就係轉曬高鐵噶啦。 嗯， 因为你直情是出入机场啊，由出发点到落机嗰个城市咧，都成个几两个钟嘅。 嗯，嗱，田北辰，即系跨省嘅长途列车服务嘅详情咧，港铁就话要同内地嘅相关部门同埋政府商讨之后咧，先至做进一步嘅公布啦。咁但系咧，其实你点睇咧？而家佢喺起码喺3月11号嘅恢复一个广东省嘅长途列车服务，同埋喺4月1号跨省嘅服务都开埋之后咧，对于香港嘅即系商贸啊各方面嗰啲咧，你觉得个影响会系点咧？特别就系你预计会唔会有一啲行业可能有机会特别受惠，譬如系展览业咁样，会唔会多咗内地客咧？ 梗系会啦。商务方面唔好话商务啦，就算你探亲又好，乜都好，系嘛？咁嗱，而家讲下商务先啦。我哋香港大型展览，高铁梗系着数啦，因为通常嚟呢啲展览嘅人，佢系 隨身行李一隻細夾嘅啫嘛。你話高鐵幾方便？其實高鐵最正咧，就係你安檢嘅時候咧，你擺嗰、那個嗰、那個帶啊，過一過個機，我從來都未見過有人停過俾人開嘅。其實就好快嘅啫。你試下你喺機場啦，你就算帶個 hand carry 相機，係嘛，又要呢樣又要嗰樣，即係好煩嘅事嚟嘅。咁所以將來佢哋嚟嗰啲展覽會咧，其實就係搭個高鐵去到西九，係咪？咁跟住我哋而家根本都有鐵路啦，去到會展啦。或者亞博嗰邊，這個就絕對是幫助的。咁所以商務客好鍾意搭高鐵，因為佢有 WiFi 有剩乜都有，跟住又剩。是啊，這個就是最正的。 剩下30秒，你剛才提到回鄉證嗰個辨識嘅問題，其實你收到幾多相關嘅個案啊？ 我次次過境都有成班人要人手幫，再睇清楚，全部都揸住回鄉證，我一句講曬啦。咁跟住咧，我喺報紙講咗啲嘢啦。報紙登咗之後咧，廣州南站嘅站長啊，內地人嚟噶，打長途電話俾我。佢話個原因就係佢實在佢啲閘機讀唔到我哋嗰張回鄉證卡，唔知咩原因，因為佢要個軟件要 upgrade，所以佢唯有就揾啲人喺度即係睇住我哋，盡量幫手嘅啫。 咁呢個就係另外一個即係要長遠去處理嘅硬件因素。多謝田北辰議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政协14届一次会议听日下午3:00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今个月11日下午闭幕，会期7.5日。新闻发言人郭慧文在记者会表示，大会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听取并且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有关报告。他表示，议程仲包括审议通过政协章程修正案、大会政治决议等决议和报告。選舉新一屆全國政協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和常務委員。高鐵長途服務下個星期六起分兩階段逐步恢復。港鐵表示，下個星期六起重啟廣東省14個站點的長途列車服務，車票將會在下個星期二開始預售。14個廣東省站點包括肇慶東、汕頭、潮汕、潮陽、普宁、葵潭、陆丰、汕尾、惠州南、惠东、深圳坪山、三水南、侯门和佛山西。每日列车班次亦都会由现时的77班增加至102班。至于跨省长途列车服务，将会在下个月1日全面开通，到时列车班次将会大致回复至疫情前水平。跨省长途列车服务的详情，港铁将会在稍后经过与内地相关部门和政府商讨之后作进一步公布。曾经在内地判囚的内地科学家何建辉早前透过高才通计划获批来港，入境处其后宣告他的签证无效，并且进行刑事调查。入境处处长欧家宏说，何建辉个案仍在调查中，不适宜讨论或者评估细节。欧家宏回应事件的时候强调，入境处会检视现行政策，有需要时会改善，并且通知公众。他表示，高才通计划推出时间短，上个月22日起已经要求申请人申报有没有犯罪记录。其他现行的人才计划亦都已经要求申请人作相关申报。欧家宏说，如果发现有弄虚作假情况，处方会深入严肃调查。如果有人申报资料失实或者不准确，签证或者入境许可会被注销。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将会在后日启程前往欧洲，到意大利、奥地利、瑞士和荷兰，与总部设在当地的三大国际司法组织，即是

利用共赢的精神在商海交锋之中释放他们的理想。 国剧八三零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 1872311嘅。對於高鐵佢將會恢復咧廣東省嘅長途列車服務啦，咁同埋咧將會喺4月1日啊恢復埋跨省嘅長途列車服務，你自己又點睇呢？會唔會令到你更加多去選擇高鐵咧？一八七二三一一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嘅。嗱，其實咧潘永祥即係下個星期六啊，3月11日起啦，港鐵咧就首先是恢复廣東省的长途列车服务，就可以去到肇庆东、汕头、潮汕等14个站点，也都会在3月7日开始就会预售。至于跨省的长途列车服务就是4月1日全面开通，但是相关的詳情咧，其實都係未有，咁所以當然就唔知道幾時先至可以去買飛啦。咁不過咧，港鐵都提醒啲旅客要留意一樣嘢。雖然喺香港咧，我哋已經係全面撤銷咗咧強制佩戴口罩嘅要求啦。咁但係按照內地嘅規定咧，所有乘搭高鐵列車嘅乘客咧，都係需要戴翻口罩嘅。咁同埋亦都要留意啦，就係喺出發之前咧，就要簽妥內地要求嘅電子健康申報，同埋要預留足夠嘅時間過關啊！我諗咧，大家都可能記得一個畫面咧，就係當高鐵係首日咧恢復翻即係疫情之後恢復翻服務之後咧，其實有一啲團啊，佢哋想搭高鐵啦，咁但係最後咧就遲咗班車嘅，原因係啲乜嘢咧？就係佢哋冇預留足夠嘅時間咧去填嗰個健康申報，亦都初嘅時候咧就未咁習慣啊，咁所以导致到有啲旅客或者系甚至有啲旅行团咧，都出现一啲嘅困难。 系啊，其实啱啱过嗰个礼拜六日咧，我都尝试下咧，即系过关。咁啊，即系礼拜六就去咗呢个即系深圳湾啦，礼拜日就去咗即系莲塘口岸啦。咁的确个咧，发觉咧，原来真系好多人咧冇预先咧即系填嗰个申报码噶。咁去到咧就口岸嗰度咧，好彩都有啲二维码俾佢即系做啦。咁但系總觀而止，咁都係會拖慢咗嘅嚇。咁所以變咗，即係當然啦。如果你個別旅客就算啦，咁咪佢都係拖慢都係自己啫。但如果你一個旅行團啊，咁一個團又拖慢另一個團咁樣，咁呢個就的確嘅咧。我諗即係一啲領隊咧，真係要預先通知啲團友，即係預先咧就做定。有時咧，如果你本身係上唔到網嘅，即係話你唔係喺內地一啲咁嘅有網絡嘅咧，你又要連接個內地嘅 WiFi 喎。咁你如果連接唔到咧，你根本完全係做唔到嗰個申報嘅。咁即是話咧，你根本係過唔到關嘅。咁所以咧，如果能夠預先喺香港即係有你嘅網絡、有你嘅 WiFi 嗰陣時做定咧，咁就方便好多啦。 仲有另外一個咧，當初高鐵咧啱啱恢復翻嘅時候遇到嘅問題咧，就係買飛嘅問題啦嚇。因為咧就需要咧係透過網絡嗰度買飛啦。咁但係有啲市民就當時係出現，譬如係收唔到一啲嘅即係短信或者其他咁樣咧，導致到佢哋購票咧係有啲困難嘅。咁當然即係經過呢段時間，似乎就個情況已經係處理咗啦。咁但係對於旅行社嚟講啊，其實佢哋又可以點樣去規劃一啲同高铁相关的产品呢？特别就是4月1号你恢复跨省的行程，但你现在都还未公布那个列车服务的时候，又会不会令到旅游业它未能够及早作出规划，譬如对于它复活节的假期或者是五一的假期这些的旅游产品的推出都会有些影响呢？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和看法的。电话旁边我们请来立法会旅游界的议员姚柏良，姚柏良你好， 姚柏良你好， 你好，主持人 系 阿燕平，永祥你好， 你好。首先想请教下啦，就系关于高铁咧，而家率先系恢复翻广东省嘅长途列车服务啦，咁就会途经咧多个站点嘅。其实你哋对于今次佢恢复服务嘅安排咧，喺旅游推广上面啊，会有啲乜嘢嘅睇法同埋系配合咧？ 嗱，我哋當然旅遊業界好，或者市民好，都好高興聽到，即係而家係嚟緊呢個週末咧，就會恢復廣東省內嘅啲長途嘅站點啦。咁呢方面嘅服務恢復咧，我相信對於我哋嚟緊好多係計劃緊出行啊，或者復活節假，希望能夠翻去掃墓又好啊，或者去翻鄉下行下好，翻內地旅行又好，都係多咗個便利嘅選擇嘅。咁嚟緊四月一号之后全面恢复嗰个所有嘅由香港可以直接直达嘅所有嘅航点咧，呢啲係即係都係绝对係对我哋整体旅游业嚟讲都係有一定嘅帮助嘅。因为喺疫情前咧，其实都睇到其实高铁游咧係相当之受欢迎嘅，亦都内地咧都有唔少嘅游客咧係选择用高铁嘅模式係入嚟香港。咁所以呢個恢復翻呢個高鐵嘅服務咧，對於係促進即係兩地嘅嗰個人員嘅交往啊，或者我哋旅遊呢方面嘅一啲嘅行程咧，都係會帶嚟一個大嘅幫助嘅。 嗯，不如先理解一下啦，就係自從高鐵恢復營運之後啦，你哋旅遊業界相關嘅旅遊產品推出狀況係點樣咧？譬如即係有冇多咗嘅旅客咧，係透過高鐵去內地旅行嘅咧？ 你睇翻咧，其实即系当然而家目前嚟讲就净系行紧由香港去到即系周边嘅广东省内嘅啲比较近嘅啲站啦。咁而家当然我哋就高铁团呢方面咧，暂时未有好多嘅。老实讲，因为大家知道，因为嗰、那个高铁团咧要团嘅形式咧，系通常都系会行远少少啦。即系去潮汕一带啊，过往嚟讲好受欢迎嘅。其实都有唔少嘅。即係我哋香港有好多潮屬啊，好多啲同鄉會啊、社團啊，或者好多呢方面嘅人士咧，都好希望盡快能夠恢復呢啲嘅翻去潮汕一帶嘅一啲美食團又好、探親團又好，或者一啲嘅交流團又好，都有好方呢方面有好大嘅需求嘅。咁響現時我哋自己行業裏邊咧，大家一路都係好期待盡快一啲票務上嘅安排咧，能夠更加便利去做團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實以往嚟講咧，喺香港我哋去程咧係相對容易去處理嘅，咁回程咧就比較困難嘅，因為始終即係去程我哋喺香港呢度咧有一定嘅票嘅比例咧，可以向港鐵去申請啦。咁但係就內地嗰部分咧，即係要去即係透過港鐵去翻向翻內地嘅鐵路局去申請咧，有時喺嗰、那個即係未必下能夠滿足得到嘅。咁亦都係即係要解決回程嗰個票嘅問題咧，相對係比較困難少少嘅。咁呢啲方面，希望日後可以能夠隨住呢個高鐵復運啦，咁嗰、那個高鐵上面嗰、那個嗰、那個容量，我所知咧，而家其實都未去到一個即係可以去到一個全面恢復嗰個服務嘅嗰個人數嘅，只係仲有一個上限嘅人數，可能講緊係七成嘅一個上限咁。但係而家隨住復常咧，我相信即係嚟緊應該都可以將嗰、那個列車嗰、那個接載嗰個旅客嗰個數字咧，嗰度可嗰、那個上限亦都可以能夠放寬啦。同時嚟講，亦都希望能夠多啲嘅票額咧，能夠俾由旅行團去組團，旅行社組團嘅時候咧，去俾多啲嘅團體嘅票額咧，咁去分配嘅時候，咁先能夠有利到我哋業界去做高鐵團咯。否則嘅話咧，我哋要用即係要用一個用散飛嘅形式去砌一個團出嚟咧，咁個好費時失事，同埋咧係相當之被動嘅。 葉柏良啊，我想問咧嗱，如果你買機票咧，咁通常我哋梗係話去程幾時，回程幾時。咁如果你係發覺如果我去程有票啦，但係回程冇喎，咁我都唔去啦，或者改個日子啦咁樣。咁你知唔知道高鐵嗰度有冇依一個即係安排咧？即係話咧你買嘅票嘅時候咧都可以選擇去程。有票，但回程冇咧，我都唔使俾錢住，因為係咧 系唔系你都要去程，你都要俾咗钱啊？到时会程，如果真系唔得嗰阵时，你先要取消个票、退票定系点咧？因为呢个都系几大困扰啊！对于游客嚟讲吓。 嗱，买机票同买高铁票咧，最唔同嘅地方系咩咧？嗱，买飞机票，第一永祥你讲得啱嘅，即系通常一买就买来回噶嘛。嗱，高铁咧系逐程计嘅， 系 即系你单程上去广州咁啊。回程幾時你又揀埋下一程，咁呢個係佢唔係話用一個即係用一個來回票咁嘅概念去售賣啦。咁所以喺嗰、那個回程嗰方面嘅安排咧，尤其是即係據我所知咧，其實即係港鐵由即係同內地嘅鐵路局喺嗰啲分配嗰啲票額嗰方面嚟講咧，都係有佢哋一啲嘅規定嘅。咁、我哋希望當然啦，香港出發嘅一啲嘅車咧，咁會唔會係即係香港能夠分配到嘅票額係多啲咧？例如可能7:3啊，或者6:4啊，咁變咗喺香港出發呢方面咧，我哋能夠有多啲嘅票額。咁好啦，咁你去到要回程嘅方面，當然係內地嗰方面嘅票額多啲，香港票額少啲噶嘛。咁變咗你要去保證回程，即係我哋翻嚟嗰程嘅時候咧，咁你要攞嚟做。團飛團體咁去咧，咁呢方面就係難少少咯。咁所以呢個係希望能夠有啲改善啦。同時嚟講嘅，而家好多時候做團咧，要團飛咧，起碼要提前15-30天去預訂嘅。因為我哋即係例如你提出啊，我哋下個月4月我哋有個團要去潮汕咁啦，咁其實要提早成一個月啊，最少都要15日就要去提出呢個需求，然之後睇佢滿足到你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去，即係真係將你呢個團咧，係可以能夠推出去銷售收客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啦，當然啦，即係你係為咗要係穩定到有個票係真係喺手啦，你先敢去收客噶嘛。咁所以變咗係可能要提前俾曬錢去買咗啲飛先。咁亦都要喺嗰個出發前有固定嘅日子裏邊咧，你要將實名制擺到你啲名係擺到俾佢，咁你先可以能夠真正出到一張實名嘅飛。咁所以其實做高鐵團咧，嗰啲飛嘅票務方面嘅手續啊、程序啊，係相當之複雜嘅，同埋做起上嚟都要好多人手嘅，所以個成本亦都真係幾高嘅。 另一方面你刚才都提过呢，就是即是香港的人士想去潮汕呢都不少啦。咁其实而家香港就成日讲话呢，即是发展推广大湾区的一程多站啦，咁亦都是加强，即是唔单止大湾区啦，亦都是加强埋譬如去澳门啊等等的旅游产品啦。咁你预计其实在下个星期六是重启返广东省的长途列车服务去更多站点之后呢，对于推广呢个一程多站的旅游产品个增幅会是怎样呢，或者个帮助会有多大呢？ 其实讲緊一程多站呢，即是讲緊是我哋啲团进香港，跟住由香港再去其他嘅大湾区城市啊，或者其他省份城市，即是呢叫一程多站啦。咁一般如果散客嘅话呢，就自己走啦，係咪自己走入去。咁其实都有唔少本身都係咁样自己行嘅。咁你商务又好，会展客又好，其实而家目前嚟讲都有唔少係即係嚟咗香港，跟住佢会可能会过澳门，或者会喺上广州，佢有好多嘅一啲展览会啊，有啲会议啊，一啲商务嘅洽谈啊。咁呢啲方面其实都已经係相当于成熟㗎啦。咁高铁开通返，咁呢啲长途嘅站点可以重开返呢，咁呢个绝对係对于整个一程多站嘅嗰个辐射嘅范围可以扩阔啦。就唔係即係因为你而家目前嚟讲呢，我哋有一个144小时嘅免签嘅政策呢，其实即係如果你或者等于係6天之内你可以透过高铁你个辐射嘅半径远好多㗎喇。咁如果你话纯粹广东省嘅，当然未必一定要去坐高铁啦，但係高铁係一个方便嘅选择。咁喺呢方面我哋业界当然好希望日后係能够组织多啲嘅呢啲团队，亦都去推广俾海外嘅旅客，佢哋嚟到香港，其实除咗香港玩几日之外呢，亦都係可以透过喺香港呢，透过用高铁又好，或者我哋用直通车又好，或者我哋用船又好，可以去到大湾区唔同嘅城市，可以做个一程多站嘅游历又好，或者去商务洽谈又好，都係可以呢方面係好便利嘅一个地方。咁我哋当然希望香港係作为一个 即係呢個旅遊嘅樞紐，即係進出都經香港當然最有利啦。 最後就想問埋關於短途嘅高鐵嘅短途程咧嘅容量問題啊，因為而家有個觀察就係話咧平。西九高鐵站平日嘅載客量係達到85%嘅咯，下週末咧都好受歡迎。咁其實你覺得有冇需要增加翻短途嘅班次咧？ 我覺得絕對係有需要嘅。我哋睇到嗰個需求真係大嘅。咁希望盡快可以恢復到疫情前嘅嗰個水平啦。咁目前嚟講，我相信即係隨住你睇到2月6日。香港同內地全面復常通關之後咧，你睇到嗰個一路內地入境旅客嗰個數字係一路穩步上升嘅，每隔一個週末咧都去可以講話去一個新嘅台階，咁睇到即係我哋兩地嗰個互動人員往來咧係越嚟越頻繁，咁所以高鐵其實作為一個非常之便捷，而且直接嚟到我哋市中心嘅一個一地兩檢咁方便嘅一個交通嘅配套啦，咁呢方面應該係盡快將嗰個嘅嗰、那個車嘅班次啊，個密度提升啊，同埋盡量將嗰、那個將個運力去提升，咁令到嗰個旅客又好嚟香港又好，揾我哋市民北上又好，都能夠更加便利。 好，多謝曬你，姚柏良議員係立法會旅遊界嘅議員嚟嘅。 我係2023年度政壇新秀 Eugene。加入了政坛这个大家庭两年，我觉得最荣幸就是可以接触社会各界的人物，由政府高官、大学教授到保育人士，都令到自己的眼界大开，加深了对平日不会接触的议题，亦都学会和人沟通的技巧。 请大家收听逢礼拜六下午3点至4点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政坛新秀训练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不过潘永祥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请嚟咧香港铁路工会联合会嘅主席林伟强啊，林伟强你好， 林伟强你好， 你好， 林伟强啊，你好啊，想请问声，即系而家咧系会开翻高铁嘅跨省嘅长途列车服务就会4月恢复啦，咁而广东省嘅长途列车服务咧就会喺下个星期六咧就会恢复嘅，咁对于你哋嘅人手各方面的安排，你了解有没有什么的调动或者影响呢？ 其实较早前短途线开翻之后呢，我们的同事或者外判的同事呢经已在翻个站度操作。收到现在来讲呢都是畅顺的。而且我们见到就是说人手那个压力呢高一点好一点的，对于其他线相比他的压力是较为即、就是畅顺啲啦，我哋同时都做嘢方面都系较为舒服啲嘅。我相信其实持有加车或者系加翻啲长途站之后咧，我哋嘅营运嘅压嗰个压力或者我哋营运嘅人手可以应付得到。因为公司现阶段嚟讲咧，操作嘅人手咧系有压系有资源落去高铁嗰方面嘅。 嗯， 咁我相信就係话旅客喺我哋用我哋服务嘅时候呢感觉到係其实係同我哋其他线嘅服务係较为舒服啲啲，同埋个经验都好多嘅。 但係人手嗰方面你话即係相信可以应付到，咁其实估计係咪需要去增加人手先得啊？ 其实而家嚟讲呢，我哋嘅站嘅操作就算你加车都好啦，我哋嘅站都系喺西九站嚟讲咧，都系负责佢乘客嘅上落，同埋点样帮协助佢哋通关呢一个方面啫。咁我相信就系话无论点都好啦，加车又好，而家嘅人手系做到呢一方面嘅畅顺嘅安排。只要我哋嘅列车，其实我哋嘅车长或者我哋嘅车组人员咧。喺现阶段嚟讲冇太大嘅问题啦，况且就係公司最近已经要向将会安排就係话聘请一啲新嘅车长。我哋听返嚟就係咁嘅安排。 咁我希望就係話有同事新加入之後呢嗰、那個運載力或者我哋人民嘅壓力會更加去得以改善和支援囉。 嗯。 啊，我想問呢林偉強，即係其實而家如果我哋通返呢個高鐵呢，你主要嗰、那個即係人手嗰個安排呢或者嗰個工作量呢係主要係邊方面嘅呢？ 最主要是車站。車站我哋協助乘客去救足，即係佢哋要保證佢哋個救鐘出發之前要上到車啦。 嗯。 點樣安排乘客到咗站之後盡快等佢離開車廂進入去大堂進行清關。呢啲嘅程序。當然啦，喺而家嚟講呢就呢啲大部分嘅工作都係由外判商負責嘅。 嗯。 仲、有我哋嘅票務啦，乘客嚟買飛或者訂飛都係由我哋嘅西九又有一組人去負責。呢、一組人都係由外判嘅工作。 好啊，都。是好啊，多谢晒你，林伟强。暂时倾到呢度啊，林伟强咧系香港铁路工会联合会嘅主席，跟住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喺尖沙咀受较早时嘅火警影响啦，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之间全线，同埋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中间道嘅第一线仍然系封闭。不过弥敦道去尖沙咀码头方向，介乎金巴利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之间咧，行车线已经解封。另外，较早时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浪翠園的意外清了場，而七咸道北去觀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鐵站的意外處理好了。還有就是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黃大仙中心慢線的交通意外都已經清理好，這些路段的車龍有待消散。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又是华邦科技、环科国际同埋中油节能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6.23，瑞士法郎0.938，加元1.357，人民币6.907。英镑对美元1.2，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港金报17,270元，比上日收市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46.7美元，港汇指数101.7，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嘅尖沙咀火警影响关系啦，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之间嘅全线，同埋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中间道嘅第一线仍然系封闭噶，多条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啦，而港铁尖东站嘅 K 同埋 L 1出口都需要关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需要拣风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私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大会堂慢车，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反方向去西环近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创知中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元朗公路出九龙近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蓝地石矿场。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四十三分，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嗱，潘永祥啊，寻晚咧喺尖沙咀中间道一个建筑地盘咧就发生咗一宗嘅火警，咁啊现场咧其实系边度咧？就系中间道啊，海源之家嘅海源俱乐部啦嘅重建项目嘅，咁嗰度咧其实就将会咧系起一栋咧就系40层同埋有2层地库嘅酒店。大厦嘅，咁不过咧呢一个嘅重建项目咧就喺寻晚咧系发生火警，咁消防咧喺深夜11点几咧就接获咧火警嘅报告，半个小时之后咧，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咧就将火咧升为3级，到凌晨1点几咧就再升为4级嘅，而场火咧就系4级火咧烧咗超过9个钟之后啦，喺上昼咧大概8点半咧先至系大致救熄嘅啫，咁嗱要留意啊。就是今次咧呢个火警期间咧，附近多座嘅楼宇咧都受到影响啦。咁啊，亦都咧即系影响嘅楼宇咧就包括咗国际电信大厦啦、远东大厦啦、缅甸台嘅一座大厦啦、重庆大厦啦、喜来登酒店咧，亦都受到影响嘅。大概咧有130人左右咧係需要疏散嘅，而亦都係由於咧受到呢個火警影響啦，咁附近一帶嘅多條道路咧係需要封閉嘅。潘永祥 係啊，即係其實咧我哋一啲建築地盤咧，如果係火警咧都幾危險嘅，係因為大家知道咧佢冇一個灑水系統啦，嗰啲消防設備都冇啦。咁但係咧，點解會有陣時咧啲地盤咧？去起火嘅時候咧，主要都係集中喺自己嗰座大廈咧，因為好多時地盤與地盤之間咧，即係可能都有啲足夠空位嘅。但係今次又唔同啦，今次因為隔離咧好多大廈咧，佢都係喺佢附近，同埋咧佢係高過好多啲大廈，咁變咗佢啲火舌咧由高空跌落嚟喺一啲隔離左右嘅大廈嘅天台啊，有啲雜物啊，咁就會燃燒起嚟嘅時候咧，都係好危險嘅。 今次呢个火警亦都令到即系部分嘅人士咧，要系疏散去附近嘅一啲社区会堂啊等等咁样啦，咁都会影响咗佢哋嘅日常生活嘅，咁同埋交通嘅影响咧，亦都系大嘅，因为到而家为止咧，其实嗰度附近嘅交通咧，都仲未系能够咧系完全恢复翻原状嘅，有多条巴士线咧，都仲系需要。是改道行驶的。那电话号码1872311，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有没有是受到影响，可能是平日是需要在那附近出入的，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因为那里也都附近也都有一些大厦是比较多的医务所或者是医疗中心的，可能也都会影响了附近的人士的出入的。电话号码1872311，电话旁边我们请来油尖旺区议员洪超华嘅，洪超华你好， 系洪超华你好， 系洪超华你好， 系啊，听到系， 系 你好， 你好，嗱，洪超华你系落过去现场嗰度睇噶，咁系今朝早嘅时候去过噶，系咪啊？ 系啊，我今朝咧，即系佢发生咗之后咧，咁我就9点钟松啲到啦，咁我就去完梁显利嗰个庇护中心嗰度探望受影响嗰啲旅客同埋有啲居民啦，咁啊之后咧我就再去翻现场睇翻嗰个现场嘅情况咁啦。 暂时就你睇嘅时候就系朝头早啦，咁但系到而家为止有冇啲乜嘢嘅现场情况嘅新消息啊？ 其实我谂即系我。 同啲警方了解過啦，當然佢哋係調查緊個起火原因嘅。咁即係嗰個最新嘅消息咧，就係只不過佢係將圍封咗嗰啲路啊，咁佢係有啲局部開放翻咁樣。咁佢亦都有啲去即係附近都好多商店啊，或者有啲商鋪啊咁樣咧，佢喺摩地道啊，我見嗰陣時咧啲。都可以，啲行人都可以行嘅，系啲车咧就佢系唔可以过咁样啦吓。 嗯，今次附近亦都有多栋大厦咧系被波及啦，咁系包括咗一啲嘅居民嘅，受影响嘅居民系几多啊？即系据你所了解，而家有几多人系要暂时搬离咗去嘅处所先咧？ 受影响嘅居民咧，即系我谂佢即系封解封翻嗰啲大厦，即系嗰啲。居民呢即係正式嚟講我理解就唔係太多嘅啫、只不過係琴晚當時呢去疏散咗嗰170幾位咁樣呢，咁正式民政處都做得好快嘅，咁喺附近嗰度呢即係聯絡咗呢都安排佢呢有需要就入住咗個梁顯利社區中心，咁以我所知都係即係12個啊咁樣，咁亦都我今朝睇嗰陣時咧，咁得翻即係仲瞓緊覺嘅，都係得嗰一兩個咁樣。另外有啲有兩位泰國嘅旅客咧，就喺重慶大廈住嘅，咁佢亦都係選擇咗去嗰度，即係過咗一晚咁樣啦。 嗯，即係重慶大廈嘅住客受到影響嘅。 係啊，係啊， 部分人係。 啊，孔超華，我想問咧。以你觀察或者即係喺消防嗰度得到嘅消息咧，就係、是、我哋凌晨，即係我哋朝頭早嗰陣時，大約八點零鐘已經火就已經受控啦。咁一般嚟講，我哋受控之後，我哋都係一兩個鐘頭就會解封翻啲道路啦。咁但係今次咧，即係都維持咗成十個鐘頭有多都有嘅。咁知唔知佢嗰個困難喺邊咧？即係點解要封路咁耐咧？佢哋要解決啲咩問題先可以通翻啲路咧？ 其實咧，我都嘗試去同消防處嗰邊去了解嘅，但係因為佢哋依家都比較繁忙，同埋咧未有正實質嘅消息。但係我理解咧，因為佢琴晚嘅風勢啊，同埋即係上邊嗰啲棚架同埋嗰啲圍網咧，即係佢一著火咧就比較吹得比較遠啲，即係波及嗰啲附近嘅大廈，同埋咧喺中間道嗰邊啲竹棚啊嗰啲好多冧咗落嚟。咁我諗第一政府咧，我諗又要去搜證啦。咁二來咧，有啲嗰啲吊船咧，即係有一架咧，就好似搖搖欲坐咁樣喺個外牆嗰度咧。咁我覺得都係有啲危險性喺度嘅。咁尤其是個地盤又唔係太大啦，但係喺中間道行過去緬甸台嗰邊，即係嗰邊咧都係如果有啲人去經過咧，我諗都係比較危險嘅嚇。 嗯，最後咧，孔超華都想問埋咧，就係尋晚附近都好似有好多市民去到圍觀，即係你知道嗰個狀況係點樣咧？其實附近咁多市民，其實係咪你覺得都應該係即係可能係將佢哋通知佢哋，即、就、係、是、叫佢哋避免去到火場附近咧？ 我諗咧圍觀嗰啲，咁我覺得我諗消防處咧，即係佢都已經同警方就圍封咗，即係一部分嘅範圍，譬如喺摩地道 K11 門口啊嗰度，佢都要圍封，其實都擴闊嘅。咁如果冧落嚟嗰度咧，其實係嗰啲驚啲火舌嗰啲就影響嘅啫。咁我諗有一部分圍觀嘅咧，一般係市民啦。我諗甚至有一部分喺附近住嘅啲居民走落嚟啊，咁樣去睇翻個情況唔定啊。 嗯，好啊，多謝曬你，孔超華，傾到呢一度啊。孔超華咧係油尖旺嘅區議員嚟嘅。咁啊，潘永祥啊，而家我哋即刻咧就請嚟咧就係消防嘅代表啊，就係消防處副消防總長九龍嘅，係姜世明啊。姜世明你好。 姜世明你好。 主持人你好。 係，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讲咧，而家现场最新嘅状况系点样啊？ 嗱，现时咧大厦上系未解封嘅，我哋部门嘅人员咧仍然系喺度做紧个洒水降温，以防死灰复燃啦。此外，我哋火警成因调查专队嘅人员咧，亦都已经系到咗现场，系搜集一啲资料，去想尝试了解个火警成因。 此外呢我哋有唔少嘅工具啦，同埋一啲物品呢就喺个大厦里面嘅，咁所以个大厦就未解封。但以我理解呢，亦都有部分嘅毗邻嘅大厦尚未解封，亦都有啲街道呢仍然係封闭中嘅。 啊，姜世明啊，我想问呢，就其实而家封咁多道路，即係到而家都十个钟头有多啦，即係破火完毕之后。咁但係咁耐都唔解封嗰啲道路，係咪因为主要係调查原因啦，因为有啲死灰复燃嘅可能性啦，因为有啲堕罪嘅物件嘅可能性，係咩原因为多呢？ 嗱，以我理解呢，嗰个道路嘅围封呢，就同个火警最炽热嗰时呢就已经唔同咗，係有部分嘅道路重开咗嘅。但刚才主任你讲都啱嘅，事实上呢，我哋部门喺火警大致救熄之后呢，是有派员，就是高空拯救专队和坍塌搜救专队的人员呢，是去勘察过大厦的这个棚架外墙，以及呢一个其中一个位处于大概17、8楼的吊船。那呢就是留意到这些这个吊船和一些棚架呢，是事实上有些下坠的风险的。那以我理解呢，有关的地盘承建商也都是已经是安排一些大型的工具，或者一啲吊機，係想嘗試去拆除呢啲有可能會有下墜風險嘅物品，咁啊以免係市民受傷嘅。 咁另外咧，即係而家即係火災嗰、那個佐達大廈咧，知唔知屋宇署有冇進入一個調查，即係話佢有冇倒塌嘅危險啊？即係會唔會令到附近啲大廈咧都會波及你定點咧？ 係啊，我哋將火警大致破滅後呢，亦都係有同相關嘅部門聯絡嘅，並且做咗轉介。屋宇署嘅人員呢，以我了解呢，佢派出咗結構嘅工程師，就住大廈嘅結構啦，嗰兩個天秤啦，以及係一個供地盤上落嘅一個升降機嘅相關嘅組件等等呢，係做過一個勘察。以我理解呢，佢哋初步嘅勘察所知呢，呢啲物品大致都係安全嘅。但是正如我所讲，在个大厦的涉事大厦的外墙的棚架，以及刚才我提到的那位吊船呢，就是有一些下坠风险，所以就有关的当局呢，不论是地盘当局呢，都是做一些拆除的功夫的。 其实姜世明啊，寻晚场火咧，似乎个影响范围都几大，因为附近有好几栋嘅建筑物咧都受到即系影响嘅，咁亦都有一个酒店咧，亦都有一个二级火啦。可唔可以讲下点解嗰个影响范围会似乎好似睇上嚟比较大嘅咧？ 系啊，我哋昨日就11:11接报啦，咁嗰阵时其实到场时咧，个火警呢个成60×80米颇大，并且楼高48层嘅大楼。嘅施工中嘅大楼咧，已经系有几个楼层着火，并且咧，因为强风或者等等唔同嘅原因，或者系外墙嘅有呢个棚架原因咧，系上下蔓延嘅啦。所以我哋喺11:37将佢升为3级，并且咧后来为咗更加多人员可以去处理呢种火警咧，喺凌晨1:46将佢升为4级。咁我哋留意到就系喺一个大呢、這个高楼之中咧。昨日天气都比较干燥，并且都是大风的。咁有唔少嘅点着咗嘅呢个棚架嘅竹啦，同埋一啲火舌咧，系乘风咧系吹向佢毗邻嘅好几堂大厦。当中咧例如有一所嘅酒店，同埋一个商业嘅楼宇咧，佢有个露台部分咧，有一啲户外嘅家具咧，都俾啲火舌就点着咗，并且引起火警嘅。不过其实呢个情况咧，我哋人员呢已经係有预料到嘅，所以其实係当啲火舌未曾燃点到呢啲咁嘅物品嘅时候呢，我哋呢已经係当引起啲火警时呢，我哋已经派员呢係去做一个撲滅，并且係短期内撲滅咗呢啲火警㗎啦。 其实可唔可以讲一讲，即係整个嗰、那个救火嘅情况呢嘅困难地方係喺边一度呢？点解要超过9小时先至可以即係救熄到呢？ 是啊，我哋到场时呢，正如我想刚才所讲啦，佢係已经有一个多楼层嘅蔓延。 嗯。 咁涉事嘅大厦呢係一个施工中嘅高层嘅大楼，面积都大亦都係高。咁有别于一啲已经落成嘅大厦呢，一啲大家常见嘅主要嘅消防装置设备，例如一啲水缸啊，或者一啲 噴水花灑的系統呢，其實它還未投入服務的，就是有一些工地裏面的一些臨時的消防裝置。我們的人員呢是需要派大量的人手，將一些重型的泵水工具、輸水的工具呢，在個漆黑的大樓裏面是需要是慢慢地抬上這個高層。我這裡舉個例子，我們有一些重型的泵，它都重達70多80公斤的，要將它抬到上40多樓呢，都需要很多的人力。此外就是大廈裏面呢亦都是擺了很大量的建築材料，它的佈局呢亦都是很不清晰的，再加上環境都幾咁昏暗，所以呢我們是先將它升為三級，及後呢再加上知道它是因為成風有不少火舌是波及鄰近大廈的風險提高呢，我們將它升為四級，是召喚更加多的人員來呢是去撲滅這場火警的。 姜世明，現在聽你這樣說，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它那個建築物裡面有很多建築材料呢，咁其實你哋消防有冇一啲規定，或者同佢哋商討，即係話究竟係咪即係啲建築地盤咧？因為有冇灑水系統啊，各方面即係唔應該即係儲存咁多建築材料定係點嘅咧？ 我諗地盤裏邊有建築材料都無可厚非嘅。咁最緊要就係、是、如果喺危險品儲存方面咧，就一定要符合相關嘅規章啦。此外，工地嘅良好嘅管理等等呢，我相信亦都有相关的部门呢是对有关的承建商有所要求的。 咁但係其实喺个防火上面呢，即係作为建筑嘅公司，其实有啲乜嘢要注意或者留意呢？咁同埋另外一个问题，即係可能或者答咗即係后面嘅问题先啦。其实因为嗰栋大厦呢都几高㗎，呢个会喺你哋成个救火上面係咪构成咗另外一个好大嘅困难呢？ 绝对係呀。高层楼宇的灭火呢从来都是消防人员的挑战。而在工地上呢，正如我刚才讲呢，我们今次要将水是由地面是输送到有压力地这样去到天面救火呢，我们总共刚才我讲的那只重达70多80公斤的重型泵水工具呢，我们是要抬成5至6台。咁样抬到去咁高呢，呢方面都有好大挑战。 7点钟后同你再听一阵啦。 基华小学爆发急性肠胃炎，卫生防护中心话，再多13名学童受到影响，年龄由6至7岁，都出现呕吐同埋腹泻等病征。全部病人现时情况稳定，该校共有40名学童受影响。中心话，一名学童上个月28号最先出现呕吐同埋腹泻病征，同日喺一个课室入边呕吐。學童向私家醫院求醫，經化驗證實對諾如病毒呈陽性反應。有關課室同位於同一樓層的鄰近課室，陸續有學童出現相同的病徵。調查確認受影響的學生並沒有進食共同食物或者飯盒，結果顯示受影響的樓層出現由諾如病毒引致的急性腸胃炎爆發，較大機會屬於人傳人或環境污染情況。中心已經排除個案涉及食物中毒。天氣方面，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下午本港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40%左右。本港地區天晴乾燥，但是局部地區有煙霞。明日早上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約17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約2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尖沙咀嘅火警意外，受到较早前嘅火警影响，沿住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车辆禁止左转去到摩地道，亦都唔准由加拿分道左转入碧线途路。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之间嘅全线，同埋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中间道嘅第一线继续封闭。现时尖沙咀一带咧仍然车多，咁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另外，港铁尖东站 K 同埋 L 1出口都需要继续关闭。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现时香港仔隧道取消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柯达大厦，九龙入口就排到去尤丽村，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反方向去西环，近住交易广场嘅车龙就排到去湾仔交汇处。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定富街。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就排到去九龙货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排到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而家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反方向出九龙，近住和斜村的车龙就去到银禧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到天马苑来回、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同埋锦田公路高埔油站去元朗方向。最后消防处提提大家，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即刻用 AED 机可以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嗱，喺七点钟嘅新闻之前咧，潘永祥我哋就同消防处嘅副消防总长啊，九龙嘅姜世明咧系倾紧嘅，就系寻晚咧喺尖沙咀中间道海源俱乐部重建项目咧嘅大火嘅，咁啊继续请翻咧姜世明出嚟先啊，姜世明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吓，嗱头先咧你亦都系讲过啦，嗰栋大厦咧就好高啦，咁所以变咗你哋系需要咧系即系抬一啲好重嘅设备咧就上去嘅，咁呢个系你哋救火上面的困难，但其实都想请教，除了是抬个设备上去之外，其实现在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或者什么其他技术是可以协助救这些这高楼大厦的大火的？ 其实是新近我们引入了一个无人机系统，都大大帮助了我们去更加迅速和便捷地去了解这些高层楼宇火警，因为它可以令到我们有一个实时的勘察。以往我哋可能要花好多時間派員去實地勘察，然後先至讓主管可以制定策略。而家咧，我哋係方便咗好多。咁此外咧，我哋亦都係唔同嘅工具咧，例如一啲照明嘅工具咧，都係比以往咧係輕便啲，咁啊可以咧喺一啲咁嘅漆黑嘅工地環境咧，增加我哋嘅照明，令到我哋人員嘅推進咧係更加好啲咁樣嘅。 嗯。 姜世明啊，就住今次咧呢一个咁嘅火灾咧，咁你会唔会同比如有关嘅政府部门，比如话屋宇署啊咁样，即系研究将来咧，即系一啲咁嘅建筑地盘咧，都有引入一啲临时嘅消防系统啊咁样，即系令到佢咧，如果一旦有啲火警，尤其是隔篱咁多即系住宅啊或者其他商业大厦咧，咁嗰啲火势可能会飘到好远附近啊咁样。咁啊，首先会唔会有啲临时嘅即系消防嘅系统咧，可以即系舒缓嗰、那个即系蔓延嗰个速度咧吓？ 我事实上咧，我哋呢个要求建筑地盘，当佢系兴建一啲高层楼宇时咧，系都要有一啲临时嘅消防系统呢个安排咧，系都沿用已久嘅。 系 因应住佢个楼层嘅高度咧，我会要求佢哋 有一啲上水喉同埋一啲相關嘅系統，讓我哋工地發生火警時咧，係可以迅速咁滅火救援。事實上喺今次嘅火警裏邊咧，佢亦都喺個地盤當中咧都有呢啲咁嘅上水喉，我亦都係加以地用過嘅。咁但係整個佢哋工地裏邊提供出嚟嘅系統，是否完全係符合我哋嘅規定？以及剛才我所講，我哋嘅火警成因等等咧，而家我哋亦都係有人員咧喺地盤裏邊係睇緊，如果有需要咧，我哋係會作出跟進 嗱，另外都留意到咧，尋晚相當之多市民圍觀，咁啊呢個有冇影響到你哋嘅工作啊？ 係啊，昨天咧喺強風之下，好多火舌咧係飄到係唔同嘅大廈，而我哋都留意到咧。好多市民都是在度围观嘅，其实我都想借呢个机会咧，喺度作出一个呼吁啦。当一旦发生火警，大家见到嘅时候咧，当然首先系要保持冷静啦，但系都要切记咧，就唔好喺火警现场逗留围观。我讲翻昨天嘅例子咧，其实有好多嘅竹棚咧，系因为火警损毁之下咧，系跌咗落街，咁再加上系好大风，有啲都。跌到一啲比較遠嘅位置，嗱，事實上咧，我哋都有啲消防車咧，係被呢啲跌落嚟嘅竹咧，係損毀咗嘅。所以喺火警現場附近圍觀咧，事實上對市民自身係帶嚟一個唔少嘅危險，亦都有機會咧，係某程度上阻礙咗我哋嘅滅火救援工作嘅。 好，多谢晒你，姜世明，倾到呢度啊，唔该晒 吓。 姜世明咧系消防处九龙区嘅副消防总长嚟嘅。休息一阵，转头咧，我哋同大家讲一个咧，啲家长好关注嘅议题啊，就系喺学校入边供应午膳嘅问题。因为较早之前咧系爆出一个食安风波嘅活力午餐咧，佢哋最新通知咗某一啲嘅学校咧，就唔再供饭俾佢哋啦。咁当中受影响嘅咧，亦包括埋小学添，1872311，你有冇受到影响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睇法噶噃。 最近喺地盘整亲啦，工伤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伤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是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在工伤发生14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萧恩浩，才子有贝字在这里，当然跟钱是有关系啦。钱从何来，我自己都不知道。不过前辈有讲到，食嘢都可以生财的，我就心想了，真系有咁好咩？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讲东讲西。 旅游乐园 2023年潜水探索之旅， 今个星期邀请到潜水学校创办人 Jason 分享2023年急不及待去到菲律宾马拉帕斯卡岛睇各种海洋生物， 有八爪鱼、 海马、 麒麟鱼， 仲有长尾鲨。他仲去到布吉潜水睇到龙虾 BB 放生情况， 他仲见到大魔鬼鱼啊！ 哇！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 ，Chris 梁彦忠、 刘莲 加埋 Jason 同大家分享 灿烂缤纷嘅海洋世界，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嗱，潘永祥啊，较早之前咧，其实我哋都有喺节目嗰度咧就跟进过，就系午膳嘅供应商活力午餐啦。咁咧，根据资料咧，佢就应该系为全港大概超过即系100,000个嘅师生啊，吓，即系每日供应俾学校饭盒咧，应该系超过100,000个嘅。咁就佢曾经咧就系因为一啲嘅食安问题啦，咁又暂停咧2日。嘅供应，咁搞到有啲学校咧都要各出其谋啦，可能系揾附近嘅餐厅啦，有啲咧就即系请埋家长咧系翻去同埋啲学生一齐去煮饭啦，等等咧去解决佢哋嗰2日嘅午膳问题。嗱，2日 就容易解決啫。咁、但係如果一旦佢哋嘅供應係出現咗問題，而唔能夠啲學校咧係好快地招標揾到另一間嘅供應商，咁、那個影響又係點樣咧？因為咧係較早之前啦，其實活力午餐咧已經係話咧係考慮人力嘅安排同埋產能負荷咧，係向個別嘅中學咧提出唔續約啦。咁而最近嘅消息咧就話，唔單止係中學，亦都有陸續咧係有小學咧收到咧話佢哋唔再續約啦。咁啊，四月開始咧就唔再供應午餐。咁根據資料，有一啲嘅北區啦或者其他區嘅學校咧都受到影響。潘永祥 係咯，而家聽講就話即係唔續約啦。但係如果一般嚟講，即係學校係咪應該去到六七月一個合約嘅期咧？咁樣點解會無端端喺四月就話終止合約，即係唔續約咧？咁所以呢個究竟係臨時終止合約啊，抑或係唔續約？所以令到咧，即係喺個學期未完嗰陣時候咧，即係學校咧要急急去揾其他供應商咧，真係。 咁啊，其实今次嗰个事件呢亦都关注到到底这个活力午餐系发生咗啲咩问题呢，究竟系喺个人力上面佢唔能够请得到啊，定系啲乜嘢原因呢导致到今次咁嘅情况呢，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佢哋俾学校嘅通知期啊究竟系几长呢，因为你要帮一间嘅即系学校咧，去揾翻一个饭盒嘅供应商咧。其实如果根据翻而家教育局嘅相关指引咧，佢哋都需要做招标，同埋要根据个指引咧，要满足好多嘅一啲嘅考虑因素啦，先至可以揾到个饭盒供应商嘅噃。咁喺咁短嘅时间之内，其实佢哋又系咪可以即刻揾到一啲即係代替嘅人士咧，嗱咁呢個咧都係值得大家關注嘅一個事件嘅。我哋咧亦都係曾經向活力午餐所隸屬嘅大家樂集團咧查詢過相關嘅安排啦。咁佢哋就話咧係最近檢視過佢哋嘅產能同埋設備啦，同時咧亦都係增聘咗人手同埋加強培訓同埋人員監督，去確保咧飯盒嘅供應穩定。咁不過佢哋喺衡量過產能同埋人力配套之後咧，都係決定咧暂停向部分学校供应饭盒，并且根据合约列明嘅通知期咧，知会学校。佢哋就话咧，一直都好积极同各个学校嘅沟通啦，尽力提供协助，例如咧帮学校寻找其他嘅饭商啦，同埋转介佢哋俾学校做进一步嘅商讨嘅。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你有啲乜嘢嘅睇法，或者有冇受到影响咧？打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学校嘅校长啦，就系光明学校嘅校长邢毅啊，邢校长你好， 邢校长你好， 系两位主持，各位大家好， 系你哋系受到影响嘅其中一间学校啊，系咪啊？ 系冇错， 系咁，其实你哋自己即系而家每日向佢哋订饭嘅同学咧，有几多嘅咧？ 三月份460个左右啦。 啊，460个都其实都几多喎、 好多真系。 五月份即系比五月份就相差咗。比二月份相差咗这个大约是110个，即是今次即是他停了饭之后再订饭呢，可能有部分家长就已经是退订了，这样可能就已经是再少了啦，这样。 但是460其实占你们全校学生大概几多程度啊？ 六成度啦。 都个数目都大。可唔可以透露其实你哋系几时收到活力佢哋通知咧，话唔再续约嘅咧？同埋个通知期其实有几长啊？ 我哋三月一号下午嘅时候到啦，咁我哋就收到佢哋口头，佢就通知咗我哋负责五线嘅同事，就口头讲咗就系四月份开始就唔再供应呢个午餐啦，咁样就希望同我哋提早完结嗰个合约。咁三月二号就收到正式书面。 是提早完结合约，即是不是做满的合约添？是 啊，是因为我们的合约应该去到今年的7月31号。 嗯，是。 咁啊，邢校长，我想问呢，这个是不是个合约条款里面有一个即是终止个合约通知期咁样，即是比如说一个月咁样，是不是因为咁原告出去呢不用做到7月31号都可以终止那个合约呢？ 是啊是啊，我哋会有个系通知期30日啦。 哦，咁其实一般嚟讲，即系如果你去终止咗呢个合约咧，你都要花一段时间先可以招标到揾个新嘅供应商噶嘛。咁所以如果喺合约里边 只係得30日嘅通知期，會唔會即係太短咧？即係有冇諗過，即係可能話個半月啊，甚至可能兩個月咁咧？ 之前真係好坦白講，係因為冇諗過會有呢個問題啦。咁但係就即係其實即係個合約期，即係大家都有諗過嘅，即係30日係因為即係如果我哋想唔用嗰個辦章嘅話，都係30日咯。咁即係如果太長嘅話，你亦都要忍耐嗰個期又可以好長，即係會比較相對又長咗嘅咁樣咯。 但係嗱， 即係服務，即係佢哋。如果我哋假設調翻轉講啦，如果我哋想同你中意合約嘅話，咁我哋個期定得太長，如果佢有啲唔滿意嘅服務，咁你忍耐嘅時間亦都相對會長咗咯。 嗯，即係唔能夠可以改善到嗰個服務咯嚇，或者係要忍受佢，即係可能明明個服務唔好，你都可能要忍受佢即係一個月或者咁 長 嘅時間。 嗱，如果你要超過嗰個時間嘅話，咁咪係啦，雙方即係大家都會有傾過先有呢個共識噶嘛。 嗯。 但係即係會唔會考慮一啲合約咧？即係我都知道啲合約咧就話，因為大家嗰個困境唔同。咁所以可能咧，即係比如話，校方或者甲方通知乙方咧，可能係需要30日。咁但如果乙方通知甲方，好似呢個例子就係嗰、那個即係嗰個五線嘅供應商啦，通知校咧，咁嘅時候可能咧就需要長些少咁樣，即係因應翻個實際個狀況嗰個理解咁樣，咁會唔會多以協商到一個唔係對等，大家都係30日嗰個通知期，即係呢個可能性得唔得咧？ 咁可以嘅，合約係雙方同意可以，係啦。 係。 嗯，嗱，咁想請問，其實你哋原本咧個合約就去到7月31日啊。其實你哋大概一般嚟講係幾時會再開始個招標嘅工作？做緊未嘅？ 做緊嘅啦，正在其實已經係即係下一個學年嘅即係兩年合約係已經開始咗招標工作嘅啦，其實係。 嗯，咁但系今次嘅事件有冇打乱到你哋成个即系招标事宜嘅安排咧？ 即系当然有啊，咁我哋原本系即系计划系下个即系9月先开始新嘅合约噶嘛，咁但系今次如果剩翻呢一段时间嘅话，咁我哋都初步问有一部分供应商，佢短期佢哋系唔愿意去做投标嘅，系啦，咁所以希望会长啲，咁所以我哋而家嚟紧新嗰张合约就会系有。即係4月嘅中度啦，因為我哋放復活節假之後咧，我哋就會開始個合約咧，就去到再加兩年，就去到2025年嘅7月31日嘅。 嗯，但係一般嚟講，你哋處理一個招標咧，大概要幾耐先至可以完成到成個程序啊？ 正常嚟講係3星期21個工作天，咁但係如果咧即係校董會或者教育局都評估個事件係突發嘅話咧，係可以係14個工作天。 嗯，咁即系如果系咁，应该都可以赶得及嘅，即系只要有人入标嘅话， 系呢个系重要，呢、這个最重要呢样嘢系。 啊，头先讲到即系只要有人入标咧，就可以赶得切啦、嗯。其实即系据你哋所了解咧，而家啲午饭嘅供应市场咧，佢哋嘅人手啊，各方面嘅情况咧，究竟系点样啊？ 我哋其他因为其他公司，我哋真系。唔知道我哋唔會知道佢係嗰個人手，但係我哋自己呢度就已經即係由過完年即係復課開始，佢哋已經一路係話咗唔夠人啊，咁亦都嗰個質素即係嗰陣時開學到而家復課到而家嗰個質素都聽到係有啲問題㗎啦，老都咁即係我哋可能就冇話外邊講到即係其他學校咁嚴重又要去醫院咁，但係我哋都有同學表示係唔舒服嘅試過，但係即係唔係集體嗰一隻，所以我哋都冇辦法證實係咪嗰個。飯盒或者係嗰度出咗問題咯，但係都有啲表示，即係譬如有同學曾經表示過有啲肉類好似係唔熟啊，係啦，或者係有啲係啦，咁類似嘅狀況啦，咁樣我哋都會有出現過嘅。 嗯，咁你哋暫時有冇收到家長有啲咩回應咧？對於即係活力午餐唔再供應飯俾你哋。4月開始， 係咯，我哋琴日先至係發咗正式通告通知家長嘅，咁就暫時啊，我而家到現在嚟講，我都未收到有家長有特別嘅查詢或者係投訴咁樣。 嗯，咁但係點樣去處理學生嘅午飯問題呢？因為你講緊都有成60%嘅學生訂飯喎，都幾多喎。 係啊，因為我哋而家就要重新開始招標嘅工作啦。咁如果最快最順利一切順利嘅話，我諗需要都要去到復活節後。咁我哋先可以提供翻嗰個新嘅合約，即係有個新嘅五線供應商咁樣。咁但係咧就會有兩日時間啦，3號、4號啦，係啊，咁咧就會係我哋需要另外揾供應商去 緊急處理啦，呢兩日嘅五線咯。 嗯，會唔會考慮其他方法，即係可唔可以調動多兩日假等等嗰啲咧，去處理到個問題啊？ 因為我哋都即係上次佢停咗，我哋都有啲經驗㗎啦。咁其實我哋都應該有信心揾得到嘅，咁亦都可以處理得到。咁就即係冇需要話特別咁樣去停課啦，或者係調動假期咁樣咯。 阿田校長， 影響咗整個教學嘅流程。 阿田校長啊，即係而家聽，似乎咧，即係依個供應商咧，互聯午餐咧，就因為人力嘅問題咧，同埋產能啦。咁大家都知道啲咁嘅供應午餐嘅，可能都係依幾有某幾個供應商啦。咁同佢哋都要去人力市場裏邊，即係爭取人手嘅。咁如果依一個互聯午餐佢都揾唔到人，咁會唔會即係如果你其他供應商佢要增加一啲供應量咧，可能佢都未必真係可以揾到人手咧？ 呢個我哋都會擔心嘅，咁但係即係喺而家我哋呢個情況之下，佢話俾我哋聽係因為個原因係因為佢嘅請唔到人啊，或者係疫情之後影響咗佢嗰個招聘啊，或者係佢有好多員工離職啊，咁呢啲我哋只可以即係佢咁書面咁話俾我哋聽，咁我哋咪只可以咁樣講咯。即係其他佢仲有咩其他原因或者點樣，我哋都唔可以有任何嘅評論咯。 嗯，有冇一啲最坏嘅打算啊？即系如果真系揾唔到一啲嘅人士，可以喺呢个短时期之内入标， 应该就会，因为我哋都联络过一啲嘅供应商，佢哋都应该系有兴趣可以做得到嘅。咁我哋暂时啦，暂时嚟讲都可以，应该有信心可以处理到问题。 嗯，嗱，你头先都话即系上次嗰两日咧，活力午餐暂停供应咧，你哋都有啲经验去处理啦。咁其实你哋上次系用咗啲咩方法咧？咁今次剩翻嗰又系有两日嘅空窗期，会系点样处理啊？ 我哋都系有啲五線供應商係可以幫到我哋啦，即係可以喺嗰個期間，我哋都可以訂到一啲嘅，譬如三文治啊，一啲係啦咁嘅餐俾同學去應急處理住先啦。 啊，即係暫時係做住先啦。咁其實同埋透今次事件呢，我哋亦都同教育局即係查詢過啦。咁佢哋就話聯絡咗有關嘅學校咧，了解佢嘅跟進安排，都會留意事件嘅發展嘅。咁同埋如果個別學校咧，因為午膳供應問題需要協助咧，亦都可以聯絡所屬嘅分區學校發展組。咁啊，教育局咧就會按需要提供所需意見咧或者支援嘅。咁我想請問你哋其實有冇期望即係教育局可以幫到你哋啲乜嘢咧？或者你哋有冇聯絡過教育局啊？ 教育局今次嘅反应系非常之快嘅，佢喺3月1号即系我哋收到口头通知当晚，我已经收到分区办事处电话俾我哋，就系已经问翻查询翻我哋嘅情况，同埋即系问我哋需唔需要协助。咁佢亦都可以话俾我哋听，即系佢亦都将好多相关文件分享俾我啊，或者系一啲嘅系啦行政嘅安排，佢都同我哋讨论过咁样咯。咁即系其实对我哋已经好大嘅支援咯，我自己觉得。 嗯，好啊，多谢晒你啊，邢校长，麻烦晒， 系 唔该， 好， 再见吓。邢毅咧系邢毅校长系光明学校嘅校长嚟嘅。嗱，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啦。咁当然受影响嘅学生咧就唔单止系一间嘅，仲有好几间嘅。咁大家点样去处理学生嘅午膳问题咧？同埋都可能中间有一啲嘅空窗期嘅。咁啊，点样做法咧？会唔会屋企嘅妈妈又会？会好忙咧，因为嗰两日咧，之前嗰两日停咗午餐咧，有啲妈妈咧都会系亲自己去煮翻饭嘅咁样。1872311，有啲乜嘢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发表噶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团中午抵达北京，准备出席星期日开幕的新一届全国人大会议。多名新任港区人大代表话，心情兴奋和期待，并会向大会就各自关心的议题提出建议，包括加快办理回乡证流程、人口老化问题等。另外，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明天到北京准备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尖沙咀中间道一个酒店地盘昨晚发生四级火，波及到邻近五座大厦。消防通宵扑救9个钟头之后，到早上约8:30大致将火救熄。 消防派员检查外墙棚架是否有下堕的风险。消防处说，现场工地有大量建筑材料，消防装置未投入使用，增加救火难度。负责项目的帝国集团说，正全力配合政府部门调查昨晚的火警，并已责成承办商适当跟进。早前在波斯尼亚萨拉热窝举行的一场世界冰球锦标赛分组赛事，发生播错国歌出错事件，发生播放国歌出错的事件。港协暨奥委会向香港冰球协会了解之后，发现冰协未有跟随相关指引，在出发比赛之前向港协索取工具包。港协已经要求冰协详细调查，同埋对未有执行指引其他相关行为作出解释。港协话，自去年十一月开始，已经多番向所有体育总会发出通告同埋安排简介会，要求佢哋需要按指引所示向赛事主办机构提供正确版本嘅国歌同埋区旗，并喺播放国歌或升挂区旗之前，再次核对所使用嘅国歌同埋区旗是否正确版本。港協已經就今次事件分別要求冰協和國際冰球總會在下個星期五或之前提交書面調查報告。俄羅斯僱傭兵組織雅格納集團表示，集團所屬的戰士已經實際上包圍了烏克蘭東部城市巴克穆特，目前只是剩下一條由烏克蘭一方控制的道路，可以讓當地人在一兩日內離開。集團呼籲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放棄巴克穆特。烏克蘭官員說，俄羅斯一方最近幾個星期猛烈進攻巴克穆特附近的幾條村莊。烏克蘭官員說，原本約有七萬人的巴克穆特目前只剩下大約4500人。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晴乾燥，但局部地區有煙霞。明日早上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約17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約2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及乾燥，日夜温差較大。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室外氣温19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受到较早时嘅火警影响，尖沙咀区仍然系有封路安排噶，分别就系沿住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车辆禁止左转入摩地道，亦都唔准由加拿分道左转入碧仙途路。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之间的全线，和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中间道的第一线是继续封闭的。另外，港铁的尖东站 K 和 L1 出口仍然是关闭。现在弥敦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佐敦道，另外金马伦道、海防道一带的多处道路都是比较繁忙一些，揸车朋友如果经过请保持忍让。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是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西行跟着爱丁堡广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另外金钟道去皇后大道中多车，龙尾去到太古广场。九龙方面，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仲是稍微多车一些，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龙翔道近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呢一段咧稍微繁忙啲。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咧仲系比较多车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之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0分钟走遍世界， 纽约州批准以堆肥形式埋葬人类遗体，即是将死者遗体和植物材料一起放入密闭容器，等他们逐渐分解成为堆肥。支持的人说会更加环保，但反对者认为不应该将人类遗体视为废弃物。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陆宇光、叶雅媛、黄磊、周家俊，十万八千里。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国剧830，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在剧中试图打破男主角美强惨的人设光环，力求刻画出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男主角。连陈坤自己都说，周瑞和他以往演过的任何一个角色都不同，周瑞就好像一个活生生的人，活在他的生活一样。 国剧830，输赢。 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英国工业总会简称 CIB 就绿色经济发表的最新报告显示，英国正向更环保的经济模式转型，将可以吸引超过20000间企业加入，创造840000个职位，总经济价值高达710亿英镑。CIB 成员包括全英190000间商业机构，合共聘用700000名雇员。综合各传媒报道，呢一份名为《描绘零碳经济前景》的报告，亦都指出，绿色经济转型所创造职位的平均薪金是42600英镑，远高于全国平均值的33400镑。而转型为苏格兰和部分英格兰地区带来极大的经济裨益，导致这些地区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远高于伦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不过这份报告其实是给英国政府的警告。报告指出，虽然英国目前在环保经济方面领先全球，但是世界各国正争相增加在相关领域的投资和补贴。例如美国在2022年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就包含了高达3690亿美元的环保技术补贴，吸引不少企业考虑到美国投资，令到向来注重环保发展的欧洲如临大敌。英国工业总会的报告警告，英国必须急起直追，例如尽快解除对陆上风力及太阳能发电厂的建造规限，以吸引私人企业投资。如果政府继续满足于现状，裹足不前，很快就会失去优势，甚至落后于人。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92 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潘永祥，不如我哋又讲另外一个咧，同医疗规划相关嘅议题啦。咁就系关于咧，系启德医院嘅兴建啦，以及系伊利沙伯医院咧未来嘅角色嘅。咁啊，当然啦，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无论咧你系想讲讲有关于活力午餐嘅供应学校午膳嘅安排啦，又或者咧系想讲咧系关于九龙中区啊。 即係黃大仙區啦，或者係即係油尖旺區啦，伊麗莎白醫院嘅服務啦，同埋啟德醫院嘅服務咧，都要打電話嚟1872311 同我哋傾傾嘅。點解咧會想傾呢個嘅議題咧？潘永祥，因為尋日咧就有四位嘅立法會議員咧就聯合發表咗一個嘅要求啦，就係希望咧第二時當啟德醫院落成咗之後咧，就伊麗莎白醫院咧繼續係保持翻佢嘅醫療用途嘅。嗱，其實嗰個情況係點樣咧？因為咧醫管局咧就喺2016年嘅時候啦，就做咗一個九龍中聯網臨床服務計劃嘅。咁啊，就住咧嗰個聯網嘅整體嘅臨床服務嘅發展咧，定咗一個嘅策略啦。而根據咧嗰個策略啦，九龍中嘅聯網嘅急症服務咧，就會由啟德發展區嘅新急症醫院，即係啟德醫院咧，同埋廣華醫院咧所提供嘅。而呢個咧，亦都係列入咗咧係醫管局啊佢哋嘅10年發展計劃咧嘅其中一環。嗱，其實啟德醫院咧就預計應該會係2025年咧會投入服務嘅。咁屆時咧就係伊麗莎白醫院嘅急症服務咧就會遷移到呢一個新嘅急症醫院啦。咁啊，究竟咧未來啊，咁搬咗去之後，咁伊麗莎白醫院咧又會係即係做啲乜嘢咧？咁呢個就係議員嘅主要關注，因為有啲議員咧就提出啦，係認為就算係啟德醫院咧，佢係增加咗啲嘅病床啦，但係咧都唔能夠咧係應付到即係原來嘅即係唔會比起原來嘅伊麗莎白醫院嘅病床嘅數目咧係加好多嘅啫，因為咧根據議員所提出咧，伊麗莎白醫院咧就大約有2000張病床，而啟德醫院咧就有2400張病床，其實只係多咗咧係400張病床，咁所以就認為咧係到時加埋啟德嘅新增人口咧，應該可能就未必應付到咧黃大仙區或者係九龍城區咧嘅要求啦。而除此之外咧，過去亦都有政黨啦，即係民建聯，佢哋就一直係要求咧喺聖母醫院嗰度將佢提升為一個區域醫院啦，同埋咧增設到做急症室。咁但係呢個要求咧，就當局咧係並未有回應嘅。咁所以佢哋都關注到即係究竟咧第二時伊麗莎白醫院個急症服務係搬到去啟德之後咧，咁又會唔會同時間影響到係油尖旺區、九龍城區嘅居民啊嘅醫療需求咧？潘永祥。 是啊，呢个即系居民嗰个忧虑啊，亦都理解嘅。嗱，因为咧过往我哋都知道伊麗莎白医院咧，其实佢都嗰个需求好大嘅。总共佢而家呢个现有嘅床位咧，都即系供不应求嘅。咁如果你话即系启德嗰度冇错，可能佢系取缔咗伊麗莎白无论专科啊或者啲床位啊咁啦。但系唔好唔记得喺启德里边咧，将来咧亦都好多一啲住宅項目落成嘅，咁即係嗰個人口亦都會增加。咁嘅時候，如果你話即係取替咗即係伊麗莎白現有嘅服務，但係亦都冇考慮到而家個服務已經係好緊張，再加上將來咧個人口嘅增加咧，咁即係話咧變咗將來嗰個服務提供會唔會仲差過而家咧？咁呢個都係現有居民嘅擔憂啦。當然地理環境亦都係啦。因為啟德嗰個位置同而家伊麗莎白嗰個位置咧都係唔同嘅，即係伊麗莎白六相對嚟講係近翻即係油尖旺呢個地區嘅居民啦， 交通上 交通上個地理都唔同咁樣，咁所以變咗會唔會即係將來嗰個急症嗰個服務咧，亦都會有所影響咧咁啊？ 值得留意咧，就係即係究竟第二時啊，伊麗莎白醫院嗰個用地會做啲乜嘢嘅用途咧？我哋亦都有向醫管局查詢嘅。嗱，醫管局咧嘅回覆咧，佢哋就係話咧，其實喺第二時咧，就係伊麗莎白醫院位於京士柏嘅現址咧，就會預留做醫療服務。咁到時醫管局就會根據最新嘅服務需求推算咧，係適時展開京士柏用地嘅整體發展大綱嘅。咁啊，如果我哋睇翻咧立法會咧，喺舊年嘅文件啦，咁當 時咧，根據立法會嘅文件咧，去到透露啦，第二時咧係伊麗莎白醫院嗰度咧，就會係發展成為咧一個即係佢嘅日間醫療中心嘅新翼咧，就會保留，而亦都會繼續興建一啲新嘅醫療設施咧，為市民提供服務嘅。咁呢個就係當時係立法會嘅文件咧所提出嘅啦。咁不過亦都可能即係有一啲係需要留意嘅。縱使如此啦，咁喺成個嘅急症服務嘅遷移嘅過程當中啊，係唔係可以比較順利地去銜接到咧？同埋頭先所講到，因為始終咧喺九龍中啦，就主要兩間嘅急症服務就係廣華醫院啦，同埋伊麗莎白醫院啦。咁但係屆時喺地理位置上，啟德啊，又會唔會可以取代到即係第以前即係而家或者係而家伊麗莎白醫院嗰個地理上嘅優勢咧，係令到個傷者可以係比較短嘅時間之內就可以送到去嗰區咧？咁呢個亦都可能係關注嘅一個要點啦。咁當然廣華醫院嘅服務咧，亦都喺度嘅。而根據咧係醫管局嘅回覆咧，就係廣華醫院咧做緊一個重建或者擴展嘅計劃啦。咁個進展咧都係順利嘅。咁而廣華醫院嘅急症室嘅面積同埋設施咧，亦都會大幅提升，亦都會加入咧急症科嘅住院服務啊呢啲嘅新增嘅服務嘅。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點睇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咧，打嚟同我哋發表一下你嘅一啲嘅意見同睇法嘅。咁潘永祥電話旁邊咧，我哋又請嚟咧就係立法會醫療衛生界嘅議員啊，林哲源啊，林哲源你好， 林哲源你好， 你好。 係，首先我諗大家即係講一講啦，就係、是。伊麗莎白醫院咧，佢喺個地理上咧係有個優勢嘅。其實以你嘅理解或者你嘅了解咧，第二時有冇話即係如果係啟德醫院喺個交通上面嘅安排，同如果伊麗莎白醫院相比，會係點樣咧？ 嗱，我諗伊麗莎白醫院嘅特色咧，就係第一，大家都好熟悉佢啦，都識去啦。咁第二樣就係佢嗰個地理位置係你可以有唔同嘅路入去咧。就變咗可以，萬一真係有塞車，你都未必會塞曬兩邊。咁另外對於急症嘅病人嚟講咧，最重要係嗰個交通嘅暢達。如果你真係有一個嚴重嘅意外，而你個意外又令到某一條路塞咗，你就得嗰條路去醫院咧，就好大件事。咁呢三百年可以兩邊都入得到，加士居道啊，嗰邊都可以入得到，或者係個衛理道。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如果係將來嚟講去咗啟德醫院，咁其實道路永遠你都係可以再去改再去起新嘅路嘅。咁就呢、這個我就反而唔係太擔心嗰個新醫院嘅暢達度。而我諗緊嘅呢，就係如果你九龍兩個龍頭醫院啦，即係廣華醫院個問題，其實廣華醫院好好嘅，佢真係個好好嘅醫院嚟。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窩鬥到個樹葉係塞咗嘅時候，你都幾大件事。咁我亦都知道即係你喺市中心你冇乜第二條路去得到，直升機都唔可以啦，呢間醫院都冇個停機坪。咁就變咗個樹係會產生一個疑慮喺樹，咁可能我哋要去其他嘅醫院啦。如果係真係遇正一個交通意外嘅時候，譬如塞咗個車。咁喺香港你可以睇，其實整個香港又唔係一個好巨大嘅地方，咁所以距離呢，距離我哋首先應該距離唔係太大嘅問題，問題你係咪可以有車去得到。咁你急症係兩樣嘢嘅啫，第一，如果你係即係一個意外之後係需要有譬如係十字車送去嘅，救護車送去嘅，咁就救護車嘅道路。另外一情況就係市民自己唔舒服佢去嘅呢，往往就係一係私家車，一係就公共交通工具。咁變咗呢、這個如果你話係廣華醫院相對於伊麗莎白醫院，伊麗莎白醫院係有優勢。咁所以呢個係第一點我哋考慮，即係當年個決定就係將廣華醫院係保留，而伊麗莎白醫院就係改咗佢啦。咁呢個都係冇啦，即係定咗啦。否則嚟講，你諗翻轉頭，可能調翻轉會係好啲都唔定嘅。 嗱，呢個就係由交通暢達性咧嗰度去講啦。咁另外就係關於個服務嘅要求啦。因為廣華醫院咧都做緊擴建工程嘅，咁所以咧根據即係立法會嘅文件咧，咁政府方面都曾經交代過，就係話而家由醫院應付嘅部分急症室服務需求咧，係可以咧由重建之後嘅廣華醫院經過擴充嘅急症室咧係應付得到。咁呢個其實係咪一個即係？ 計數嘅問題咧，因為如果睇翻啦，即係未來咧就急症服務，即係換言之咧，就會係由啟德嘅醫院同埋咧就係由廣華醫院咧去到分擔嘅。而啟德嘅新急症醫院咧，佢嗰個急症室嘅總樓面面積咧，根據醫管局所指咧，係比起而家伊利沙伯醫院嘅急症室咧嘅面積咧，仲係增加咗三倍嘅。咁如果兩條數計埋一齊，其實係咪都可以彌補到而家？即系伊利沙伯医院所提供嘅服务咧， 应该咁讲。如果我哋乜嘢都唔喐嘅时候咧，而家系唔足够应用嘅。咁你随住人口嘅老化同埋人口嘅变迁啦，咁而启德嗰边亦都会系多咗人嘅时候咧，咁我相信真系要大啲嘅楼面面积嘅急症室，同埋有足够嘅设施同埋人手先至足够。咁你话如果系广华嗰边多咗咧，其实你多得到嘅数目亦都未必系可以等于现在广华加埋伊利沙伯医院两间加埋啦。就是廣華醫院的一個地方，咁變咗到時，我相信個分流咧會係好重要啦，唔係唔得嘅，但係你即係如果你係救護車咧，佢個分流都好重要，即係如果你真係慣性將市民都係去咗譬如廣華醫院先嘅時候，咁就可能會出現一間醫院塞爆，另一間醫院咧相對係冇咁逼嘅時候，咁就出現呢個大問題。所以分流嗰處都係好重要，咁呢個係下一步，即係我諗醫管局都要嚴格去考慮嘅一個部分啦。 啊，林志远啊，即系我听讲咧，就话咧，即系急症室咧，就虽然一般人个谂法就啊，即系急症咁样，咁我去啦。咁当然有啲系因为夜间即系去搵唔到诊所，咁佢唔舒服都去啦。咁但系仲有一个最重要咧，就话其实系一啲专科嘅支援啊，即系好似比如话有啲就话咧，去冠心病咁样。咁可能佢要好急，就要有啲心臟通波仔啊，或者腦嗰個中風咧，一定要嗱聲做一個掃描，就決定點樣去輸壓咁樣。咁所以依啲，譬如話啟德依啲咁樣咧，其實佢有冇依啲咁嘅專門嘅服務？即係唔係淨係講佢個面積多咗幾倍咁樣？會唔會有啲依專門去支援嗰啲個急症嘅服務咁嘅咧？ 你睇得好準，呢個係好重要嘅。即係一間急症醫院，真係大嘅急症醫院咧，喺香港，尤其是香港比較上係細嘅地方咧，咁我哋最重要嘅就係個支援，即係話好似你講心臟病或者係中風，你即刻能夠有個專科咧喺隔離或者上樓上樓下就做到嗰個跟進嘅治療，而唔係喺嗰個時候你送用架車送佢去另外一間醫院嗰處。外國唔同，外國嗰啲地方好大好大嘅時候咧，佢需要做咗初步治療，跟住送走。但香港冇呢個問題，香港唔係呢個問題，香港係塞車嘅問題。OK， 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嗰間醫院有曬所有嘅專科同埋設施。咁而我相信將來啟德醫院係一個全科醫院咧，應該係有曬咁多科。當然你喺開嘅時候咧，可能係逐步。咁一段時間底下咧，嗰段時間可能有部分工作咧，都仍然要喺廣華醫院做，亦都係翻去分流啦。即係你如果發現嗰個個案。是不能够在未开足专科的地方去做，那嗰阵时咪可能要去广华咯。 系，咁同埋， 因为你讲呢样嘢，正正就系、是，即系我都想回应翻少少咧，就系因为都有一啲意见咧，就系、是、咁可唔可以伊利沙伯医院嗰笪地咧，将来系留翻个急症室？嗱、嗯，呢、這个就系你所讲个问题啦。如果系嘅时候，喂，冇支援咁点啊？ 冇错。 咁你送佢广华，嗱、這个就唔通嘅，所以我就唔系好赞成咁样做法嘅。即系如果香港嘅特别情况，即系我哋交通嘅问题系近，但系惊塞车咧。咁最紧要嗰个急症室咧，就系成间医院入边一部分，佢有晒其他专科嘅支援嘅。 啊，咁我都听到一啲意见咧，就话咧，点解有阵时咧，即系我哋唔系冇钱，亦都唔系冇地，咁点解唔可以起多啲医院咧？咁样原因就系因为咧话，你就算有咗啲咁嘅硬件，你有冇医生咧？咁样你冇医生嘅时候，你即系都系有啲医院喺度。你都系冇一個支援一個專科咁樣，咁而家我哋啟德嗰度咧，即系落成嘅時候咧，其實再加埋廣華醫院亦都擴建啦，其實而家即係預計嘅咧，即係夠唔夠足夠嘅醫生啊，或者醫護人手去即係去支援呢啲咁嘅新落成嘅一啲或者擴建嘅醫院嘅床位啊，或者一啲醫療嘅服務咧嚇。 嗱，我理解咧就係當啟德醫院落成嘅時候咧，咁伊利沙伯醫院嘅人同埋儀器咧就會係轉曬去嗰邊嘅，即係一間醫院成日搬過去咁樣嘅。喺咁嘅情況底下，人力咧就相對係叫做好啲嘅。 咁當然成間醫院你都唔即係成個香港你都唔可以話係充裕㗎，如果計公營機構嚟講。咁就將來嗰個地，其實佢做法有個好處呢，就係我哋唔想呢，譬如你去廣華或者去聯合醫院，你見到大家呢十年八年呢，病人又好，醫護人員又好，就喺地盤上面工作同埋地盤上面療養醫療，咁係好慘嘅。咁佢而家 QE 好嘅就係你個新嘅地方就唔影響現有病人，到時一轉轉曬過去咧，咁呢個係好處嚟嘅。咁但係你講個人手嘅問題咧，咁而家我哋啱啱今日先至聽到話會有醫管局嘅同事遲啲會去英國搶人才啦。咁實際上我哋而家就全世界都係都係爭緊醫護人員嘅，全世界唔係淨係香港。咁所以我哋而家都增加咗嗰個訓練嘅數量啦，咁亦都而家我哋有幾多人呢，如果計醫生嚟講呢，將會呢每一年香港自己畢業生呢都係接近600個㗎啦。咁然之後我哋仲有限度註冊啦，希望特別註冊又可以吸引到一啲醫生嚟香港啦，尤其是本身都係香港人嘅，再加上就係考試啦，咁希望多管齊下呢，係我哋嗰個人嘅數目係可以填補返。護士亦都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咁而家護士嚟講呢，我哋就香港每年有2000多-3000個護士畢業，不過就有唔少就離職嘅，咁變咗個數就即係你入幾多又倒出，你留返走幾多，呢數就真係麻煩。咁所以即係我哋呢數都需要係補充返個人才係需要快囉。咁就變咗人才你講得好對，我哋有好幾科都係唔夠，仲有係放射技師啦、物理治療師啦，都係相當之唔夠。 林哲阳，除了人手问题呢，都要计下人口的问题。广华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呢就同属是九龙中联网啦。咁即是说第二时呢是启德医院呢都是属于九龙中联网的，就服务呢油尖旺和黄大仙区的居民。其实我们应该去怎样去看呢，或者是计算呢，是黄大仙或者是九龙城的需求呢，因为也都你有立法会的同僚呢就计数呢，就说喂启德医院其实只是比起伊利沙伯医院呢多了400张的病床，它未必能够应付到呢黄大仙或者九龙城的需求。在个规划上面条数我们应该怎样去计法呢？ 他讲得啱嘅，那里是我们都有担忧的。但你可以睇多一條數呢就好少少啦，因為廣華醫院佢重建之後都會大咗嘅，咁就即係變咗唔係淨係一間 QE 冇咗就變咗係個啟德醫院，而係我哋整條數呢就是、現在嘅兩間醫院同到時將來嘅兩間醫院總數呢就應該唔止多400張病床咁多嘅。咁始終都係返去嗰句，就你香港最緊要交通嘅暢達度，距離唔係太大嘅問題，暢達就得㗎啦。而家唔夠嘅設施或者道路係要起嘅，仲有就係 QE 笪地好緊要呢，將來我哋希望去做返醫療用途嘅時候呢，咁你變咗唔係話所有嘅服務都要喺廣華或者將來啟德醫院嘅。而你 QE 呢個地呢，其實我哋諗緊呢都有好多好多嘢係可以幫得到成個香港嘅公營醫療機構。譬如我哋而家最唔足夠嘅，等得最耐嘅，譬如掃描啦，或者有啲唔等得嘅腫瘤科啦，有啲內嘅眼科嗰啲咧，咁你可唔可以果處做翻多少少嘅服務？即係譬如專科門診或者係啲日間手術。其實日間手術咧，千祈唔好睇小日間手術，佢當然有個新嘅日間手術大樓，即係比較新啦。而日間手術咧喺香港嘅發展咧，實際上係比較落後嘅。如果你譬如去美國咧，根本就係日間手術係個主流，真係要全身麻醉要入，就算有啲全身麻醉都係日間添，真係要手術後嗰個處理比較複雜。同埋多變嘅咧，先至會住院嘅。咁我相信我哋再發展落去咧，係要大力發展咗日間手術啦。咁仲有你諗下，如果我哋可以喺呢笪地係做到個超級嘅掃描中心，咁亦都係有機會係減少個輪候時間。當然我哋人手都係嗰個問題，揾到人先得 嘅。嗱，好快，不如用30秒時間咧去答一答啦。其實因為根據立法會嘅文件咧，咁曾經政府都交代過㗎，話會重建嘅項目咧就會提供日間服務同埋住院服務，同埋咧主要應該會做一個大型嘅日間醫療中心，應該就回應咗你嘅訴求啦，係咪啊？ 部分啦，咁仲有掃描咧。我哋 就係你頭先講嗰點係， 係啊係啊，部分啦。咁但係仲有就係專科，專科都係需要嘅，多專科合作，亦都可以咧。你如果有地方咧，係可以揾埋私營醫療體系嘅同事嚟幫手，就希望可以舒緩到人才嗰方面嘅問題，即係公私營協作咯。人入嚟做都得㗎嘛。 好多謝曬你，林哲賢傾到呢一度啊嚇。咁啊，潘永祥，人手都係一個要解決嘅議題啊。 冇錯。 係咁啊，今晚節目時間咧到此為止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拜拜。